在我国封建沿线城市开城市，有各种揭露不共戴天的敌人为帝国主义者隐瞒罪行的爆炸物出土。不久前，在紫南山遥远地改建工地和开城广场改建工地，有数十颗美国产敌型地雷、迫击炮弹和手榴弹出土，引起了在场人员的满腔憎恨和愤怒。经调查确定，敌型地雷是曾在朝鲜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者空中强盗出于全部炸毁南大门等开城地区历史文化遗迹的阴险目的投下的爆炸物。